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，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，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 第35集。爷，你就放过小人吧，你要敢放了小人，评书是小人，就算我不是人都行呢。 哼，没想到万江鄂会生你这么一个没出息的孬种，滚，别让我再看到你在这里闹事，扫了我喝茶的雅兴。 是。 万江丑连忙带领着铁拳门的人夺荒而逃。你们也是，回去告诉你们掌门，别叫他的人在这丢人现眼的，还不快滚。仙鹤派的人相互看了看，压住一肚子气，自知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便也一溜烟跑了。待冷如环上来后，咳嗽了2声，抖了抖衣袍，然后又如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坐下来喝茶。那铸剑堡堡主素仪龙笑着替他倒了一杯热茶，然后说： 哈哈， 锁喉强果然是名不虚传，一周就吓得那小子腿软了呀。 哼， 来来，何必为那些人动怒，你我是许久未见了吧，倘若不是你这一身烂毛病，我怎么说也得请你喝酒，现在只好喝茶了。 冷如环接过茶杯，又咳嗽了几下，才喝下那盏茶。 话说这一日风和日丽，天气晴朗，霍夫人途经西湖，便带了几名家奴上了画舫，顺便游览一下西湖山水。小何见霍夫人雅兴正浓，便命人摆了桌茶果在画舫外面，再熏上了一炉上好的檀香，才扶着霍夫人出来赏西湖美景。 夫人，这西湖可真是好景致啊，你看那荷花此刻开得正是艳丽呢。 小何笑着用手指着湖上的荷花对夫人说。霍夫人笑笑看看那些粉的白的荷花，也满心欢喜，便命小何让人把画舫画得荷花尽处欣赏。 小何，今日真是好兴致啊，艳阳四照的，你叫下人上壶好酒来，让我欢迎几杯。 是夫人。 不一会儿就下人温好一壶好酒，用青花瓷盘端了上来，然后搁在霍夫人面前。那酒杯也是青花瓷做的，格外清秀美观，霍夫人看的也觉喜欢。只是那倒酒的家奴不小心居然把倒酒时把酒水洒在了夫人身上。 哎呀， 见霍夫人大叫，小何连忙上前责怪起那名家奴。只见那名家奴连忙低着头说： 对不起夫人，都怪小的笨拙。 说着便已伸出手去帮霍夫人擦干手上的酒渍。霍夫人正要斥责那家奴大胆时，却见那家奴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夏侯家的大公子夏侯云城。见他一身下人打扮，便忍不住抿嘴呵呵笑了起来。小何见夫人满脸笑容，才看清楚那夏侯云城的身份来，便直气地站在一旁不再说话。那霍夫人趁势便装生气地说： 你这奴才怎么没长眼睛啊，眼往哪看呢？ 夏侯云城一脸色眯眯地盯着他看，然后笑着说： 呵呵，当然是看着西湖最美的荷花喽。 说着 已经伸出手要去摸霍夫人，怎奈霍夫人娇蹭地往后一退，然后用手指指了指他身后，调笑着说： 哼哼，你要的荷花不是站在那儿吗？ 夏侯云城回过头去，一看那身后站着的人是小何，便也跟着他主仆二人哈哈大笑起来，然后假装规矩地向霍夫人行了个礼，说：小侄云城给夫人请安了。 哼，你跟着我们来就不怕被你爹打断了狗腿？ 哎呀，我的亲亲好夫人，倘若不是怕被我爹发现，我哪用装成家奴偷偷摸摸地跟着夫人来呀。 呵呵，没出息的东西。 是啊是啊是啊，夫人教训的对。 说着夏侯云城已经上前一把抓住霍夫人的手，贪婪地说： 还请夫人回画房里好好教训一下侄儿，否则侄儿愈发没出息了。 霍夫人笑着起身，由他搀扶着进了画房，然后柔声细语地说： 哼哼，你不欺负我就好了，我哪敢教训你呀。 二人进的画房内，关了门，夏侯云城便迫不及待地向霍夫人身上扑去，那霍夫人却故意推开他说： 我才不要跟一个下人在一起呢。 夏侯云城朝自己身上看了看，连忙脱去那身下人的衣服，边脱边色眯眯地说： 是啊是啊，我把下人的衣服脱了不就得了。 霍夫人突然冷冷一笑，然后看着他赤裸的上身说： 哼，云城，你不会打算一辈子屈居于你爹之下吧？就连来见自己喜欢的女人都要鬼鬼祟祟，这般没出息。 夏侯云城见霍夫人这么一说，自然也想到了她同样也是父亲的女人。 夫人你放心，有朝一日你只是属于我夏侯云城一人的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动你。 霍夫人起身走过去，一脸温柔地靠在他赤裸的肩头，温柔地说： 云城，你若真心喜欢我就带我走吧。 夏侯云城紧紧抱住他，叹气着说： 夫人，我又何尝不想呢？可是我们能到哪儿去呢？就算到了天涯海角也逃不脱夏侯家的势力啊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便做夏侯家的家主吧，到时候我们就不用再偷偷摸摸的了，我就真真正正属于你一人的了。 霍夫人的一句话如绵里针，就像魔咒一般深深地扎入夏侯云城的心头，他又何尝不想在夏侯家独大呢？可是夏侯世宗是何等厉害的人物，自己连羽毛都没长丰满，又如何能敌得过父亲呢？ 夫人，我愧对于你。 夏侯云城手握拳头愤怒地打在画舫上，那份动怒让画舫不由轻轻晃了一下。霍夫人心痛地握住他的手，然后悠悠地看着他说： 倘若你真有这个心，又有什么是做不成的呢？ 夫人此话怎讲？看着霍夫人那双幽默的眼，夏侯云城连忙问他。他笑笑然后说： 哼哼，只要你有心成大事，我必定会在后面助你一臂之力。 夏侯云城点点头。霍夫人又冷笑着说： 哼，云城，你父亲可以告诉你他心中的计划？ 你是说？ 没错，云荒剑。 你是要我夺云荒剑？ 怎么，你害怕了吗？你身为夏侯家的长子，日后夏侯家里也有你的继承， 你二弟吓唬云烈又在浮云宫做内应，到时候你们里应外合，云荒剑必定落入囊中。你好好想想，是要让你爹压在你上面一辈子，还是想出人头地，全看这一次了。 夏侯云城心里其实不是没有想过要推翻夏侯世宗，不过如今要将刑法付诸于实践，想来都有些心惊胆战。 夫人，你是不知道我父亲的手段，倘若我们失败了，只怕……所以你必须杀了他啊。 听见霍夫人口中说出杀了他三字，夏侯云城不由吓得退怯一步，颤抖地看着霍夫人那坚定的脸。是美，是极美，是诱惑，充满了所有利益和色相的诱惑，他就像是一把火，让他的内心开始澎湃和燃烧。 云城，我不是逼你，只怕那夏侯世宗若发现你我的奸情，必定会杀了我，到时候他又会如何对你呢？ 夏侯云城几乎吓得站立不稳，一屁股坐在了床上发呆。想想父亲不是没做过，他最痛恨他的女人背叛他，以前他曾经有过一个小妾，就因为背叛了他和别的男人好，他就把他给逼疯了，后来还派人四处追杀他，让他一生不得安宁。他可舍不得让霍夫人落得如此下场，他更不忍心把这样的美人拱手让人，于是站起身咬紧牙冷冷地说，他做夏侯家已经太久了，夫人你说的对，与其成天担惊受怕，还不如先下手为强。霍夫人见计谋得逞，并不动声色地笑着，愈发温柔地伸出双手从背后抱住他。 云城，无赌不丈夫，从今往后我便只做你一个人的女人。 这话又似毒辣又似诱惑，更有着数不尽的温柔和绵缠在里面，令夏侯云城的心不知是一点点动容，几乎翻江倒海忘乎所以。西湖桥上，叶惊鸿推着慕容雪正在观赏西湖的山水，他是第一次来西湖，第一次见这般如画如绢的江山美景。坐在轮椅上的慕容晴看着他一路雀跃地问东问西，自己则是在一旁指点他，哪是花港鱼关，哪是曲院风荷。 古人有云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这江南一带的景色果然是别样风情，令人美不胜收啊。 你喜欢便好，不过我觉得这桥上的美人才是绝佳，倘若没有美人，这如画的美景也只不过是死物而已。叶惊鸿羞涩地笑了笑，然后看着前面问， 那又是哪里呢？ 柳浪闻莺。只见那儿绿柳成荫，清风拂柳已是动人三人，再听那鸟儿飞窜在柳林里莺莺燕燕的啼叫，真是好不动人。见鸟儿自由地来回穿梭飞舞，他的心也跟着翩跹飞舞起来，不由拍手赞叹， 真是美极了。 惊鸿，我有件礼物要送给你。慕容雪说完从怀里掏出一只檀木盒子，然后轻轻打开，只见里面放着一枚黑色的珠链。 啊，这不是龙鱼眼吗？ 慕容雪笑笑。叶惊鸿说， 之前在客栈你突然说要拿回，我还以为你怕我保管不好所以拿回去了， 我瞒着你将它做成了项链，现在想送给你， 就算我们之间的定情信物。叶金红面若桃红，点了点头，伸手去接。岂料两三个富家子弟突然从他身旁撞过来，一把将那条龙鱼眼项链给撞进了西湖水里。却见他的张口大声嚷嚷着： 美人，你是打哪儿来的呢？我们怎么从来没见过呀？ 其中一名富家子看着坐在轮椅上的慕容雪，毫不客气地说： 哎呦，怎么这儿还有个破瘸子呀？就你这个破瘸子，你想来跟我们抢美人吗？ 说完便又转过头来，一副色相地看着叶金红，调笑着想用那扇子去碰他的脸。叶金红大怒一声，真是不知好歹，然后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们几巴掌，那三人疼得落地乱叫，一个个挣扎起身后还要准备上前纠缠，却被慕容雪一拳给打倒在地，挣扎着杀猪般的乱嚎起来。 我要去找回龙鱼眼。 叶金红说完便憋足一口气，毫不犹豫地从桥上跳入湖。光靠憋气又如何能在西湖水底找到那颗龙鱼眼呢？无奈自己双腿又不能动弹，否则一定下水将他拉上来。 公子需要帮忙吗？ 只见不远处的一只画舫上，一个白衣女子冲他喊，这人正是画舫外的小何。他刚才站在画舫外，看到三个富家子在调戏一位黑衣姑娘，又欺负一个残疾的男人，觉得实在过分。又见那女子忽然跳入水中，似乎在捞什么东西，便忍不住出口询问。慕容雪点点头，冲他回话： 请姑娘帮个忙。 小何这才看清楚桥上男子的相貌，原来生得如此俊俏，不由他心底里喜欢。只见他笑了笑，然后纵身跳入水中，宛如一只灵巧的鱼儿，扎进水底，拉住叶金红便跳出水面。叶金红憋气在水底找了半天，也没见那颗龙鱼眼，心中正十分着急，却突然被人拉出了水面。只见她是个年轻貌美的姑娘，冲着自己笑了笑说： 哼哼，姑娘，我先送你上去。不行，水里有我要找的东西。 是什么？ 叶金红抹着脸上的水珠说： 是一条黑色的项链。 好，你先上去，我是水性，一定能帮你找到项链。 那就有劳姑娘了。 叶金红说完纵身从水里跃上桥头，这身功夫俊俏敏捷，不由让小何心底暗暗佩服起来。看来此女子功夫十分了得，能在无法借力的水底凭空跳上桥头，实在难得。想着已经潜入水中去寻那条项链，那画舫中的夏侯云城和霍夫人也都听闻画舫外有吵闹声，便都出来查看。霍夫人逆着阳光看去，只见那桥头轮椅上坐着一个白衣公子，长得风度翩翩，乌发剑眉，俊美的极，不由有些心动起来。不一会儿，只见小何已经从水里找到了那条龙鱼项链，然后上岸还给了两人。 多谢姑娘。 叶金红看着手里的龙鱼眼，失而复得，高兴地说。小何擦着一身水渍，笑着冲他说： 哼哼，不必客气，姑娘和公子都是本地人吧？ 见二人摇了摇头，小何又指着湖中的画舫对二人说： 前面的画舫是我家霍夫人的，姑娘，你全身都被湖水浸湿了，不如到画舫上去更换一下衣服吧。 叶金红本来想要拒绝，不过 又见画舫上霍夫人再三邀请，不得不等画舫靠岸之后上去更换了衣服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坐在台阶，脱了凉鞋，愉快的斗嘴。没人在上班，我们放假偷了点闲。不吃大餐，不多花钱，闯逛公园。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用眼睛微笑，小心说爱心里真甜。哪怕再爱不能粘，只想见就见，但可以用真心把握时间。我们的爱在新鲜的六月尾，浅尝一遍，闭上眼情绪可能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有点亲切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我们的爱在新鲜的流眼泪，感觉多真，飞越远感受越明显，一两天爱上脸，一见面就更热烈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。当欢喜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用眼睛微笑，小心说爱心里真甜。哪怕再爱不能粘，只想见就见，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。我们的爱在新鲜到了原味，浅尝一遍，闭上眼情绪看脸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有点酸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我们的爱在新鲜到了原味，感情多深飞越远感受越明显，一两天爱上脸，一见面就更热烈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。我们的爱在新鲜保留原味，浅尝一杯，闭上眼情绪的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有点酸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我们的爱在新鲜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，一眼间太想念，一见面就更热烈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。 瞬间。在每个平淡瞬间，在每个平淡瞬间， 送三注单式票，满五十元赠送十四元复式彩票，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 九 Plus 手机每天送，六月七日至七月六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二十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演播。1033广播书场 第36集。却说那霍夫人本来是出来游西湖的，居然无意在西湖见到一位令人心仪的男子，心底自然是犹如一股春风拂面来，情不自禁的喜欢。不知二位是哪人士，怎么会到杭州来？霍夫人行客套地问了问。我们是北方人士，初到杭州，传闻杭州西湖乃天下一绝，便过来走走。慕容雪言辞中有些言语，霍夫人也知不好多问，便笑着命小河换了张大桌子，重新奉上果脯酒水来。他看着二人又说，我是霍神山庄的庄主夫人，这我是夏侯家的大公子夏侯云城。话毕，慕容雪的目光已经落在了夏侯云城身上。此刻的夏侯云城已经更换掉了下人的衣服，一身藏蓝色华服打扮，头以发带梳发，一条宝蓝色发带搁在两耳边。显然这夏侯云城第一眼见到慕容雪便心生一股醋意，再看那霍夫人看慕容雪的眼光都觉不对劲。他对此人并无好感，但也不知为何总觉得这慕容雪似乎有些眼熟，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唯独一旁端坐的叶金红心里不安，他们兄弟多年后再次见面，没想到会是在这里，真是令人讽刺。慕容雪此刻却如一面平静的湖水，隐隐约约已经感觉到夏侯云城心中的那股杀气，却笑着装作不知，眼睛略带挑衅地看着他，心里暗暗嘲笑着，这就是小时候一直欺负他的兄长吗？夏侯云城啊夏侯云城，或许你们永远都不愿看到我，可惜我却还好好的活着， 没有被你们逼死。霍夫人突然感觉气氛有些莫名的紧张，然后便娇笑着替他们斟酒。来，相逢便是有缘，咱们一起畅饮一番如何？多谢夫人美意，不过我们还有要事要办，请夫人恕罪了。慕容雪说完看了看身边的叶惊鸿，叶惊鸿便起身谢过霍夫人和小何，然后推着慕容雪离去。夫人，这二人好生奇怪。小何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觉得奇怪地说，我看他们二人不是一般人，不知道来杭州是做什么的。霍夫人心里对慕容雪还是有几分恋恋不舍，这令夏侯云城心里有些不满呢。我看这两人不是什么好人。霍夫人见夏侯云城满脸醋意，便笑着说，哼哼，怎么你生气吗？哼，我会怕一个瘸子吗？夏侯云城不自觉已经将心中所想脱口而出，又觉得尴尬的看了一眼霍夫人。霍夫人哈哈一笑，端着酒杯半躺下身依着花房调笑着说，哼哼，我还以为女人会吃醋，原来你们男人也这么容易吃醋的呀。夫人明知云城心里只有你，还嘲笑人家。夫人这一回去，云城想见你一面只怕很难。夏侯云城依依不舍地看着半醉的霍夫人说。霍夫人笑着用手抚摸着乌黑的长发，然后淡淡地说，云城，那我便等你的好消息了，天色不早，你也该回去了。他后面那两句话几近是用命令的口吻。夏侯云城也知虽然美色迷人，但已近黄昏，也不敢多留，便点点头失魂落魄地赶回家去。哼哼哼，小何笑着坐到霍夫人身边，然后替他把酒满上，调皮地说，我看那傻小子已经被夫人你迷得迷晕乎乎了，可是夫人我就不明白了，夏侯师尊对你也不错，而且武功又高强，为人处事又够老练，比起他儿子强多了，你为何不直接利用夏侯师尊，反而要利用夏侯云城这小子呢？小何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。那夏侯师尊虽然贪恋美色，不过他是个极其自私的人物，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，我若是投靠了他，迟早会变成他手中的一颗棋子，任他摆布。不过夏侯云城就不同了，他贪恋美色可以忘记自己，可以为我做出任何一切牺牲，这样的棋子握在手里才有把握，对我们来说才是真正可以利用的男人。他说完然后夹了一口青花瓷杯里的酒，淡淡地说，你千万要记住，不要成为男人的棋子，要让他们成为你手中的棋子，否则你这辈子只能做男人的附属品，任人摆布，最后说不定他还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把你拱手送人，沦为无法自主的货物。夫人，自古以来我们女人都是弱者，但唯独夫人你教会小何要成为一个强者。小何说完又替夫人倒了一杯酒，然后笑着对夫人说，呵呵，夫人，那么刚才那个白衣郎君又如何呢？我看他仪表堂堂，气宇不凡，夫人难道就不动心？呵呵，霍夫人笑着起身，然后用手点了一下小何的脸说， 我看你是对他极其动心了吧，小何，贪恋色相只会令人执迷。 哼，我才不信你不动心，我看你没有看哪个男人像看他那样动情的。我跟了夫人这么多年了，难道还不知道你何时是真情何时是假意？ 死丫头，翅膀硬了，你疼得喜欢他，哪天我就把他绑来送给你好呢。 霍夫人双眉轻轻一挑，然后拂袖又喝下一杯酒。小何忙忙摇头， 不不，我才不敢呢，夫人你看上的我哪敢要啊，和主子抢东西我不想活了。 你这鬼丫头，倘若是你心头好，我才不信你会不敢。 小何突然严肃地跪地发誓， 小何说的全是真的，小何一生忠于夫人，绝无二心。 霍夫人看着小何冷冷一笑，然后淡淡地说， 哼，小何，我说过倘若你有一次对我不忠，那么我就不会再要你了，你可以死可以滚，但一辈子也别想再踏入霍神山庄半步。夫人，小何的命是您捡回来的，小何知道，小何绝对不敢。 小何跪在地上颤抖地说， 不敢最好。 霍夫人说着起身走回画房。奉贤镇一家客栈内，云荒五老终于齐齐相聚，大家见地烈带着受伤的丁俊迟迟赶来，才知他们遇上了鬼族的人，并且还中了毒，所以地烈父子奉贤镇一会才迟迟而来。暴雨精通医术，替丁俊把完脉后又确认了地烈默写下的药方，觉得可行才命孝字去药铺买药煎煮。丁俊喝完药后明显得到好转，因为不易动弹就躺在床上休息。孝子看着药方里所用的大都十分怪异的药材，便感到奇怪地问宝玉， 师父，他中的到底是什么毒，为何脉象会如此奇特？ 宝玉看着徒弟孝子说，此乃鬼族独门暗器，是用一种名叫七星虫的活毒物，中毒者全身麻痹动弹不得，数日后便会身体僵硬而死，丁俊幸而得到他们的解药。宝玉说着笑了笑，然后转头看着地里又说，并无大碍，只是需要多些日子调养修理，不宜动气。地烈点点头， 没想到那臭小子给的药方是真的，幸亏他有那部曼陀罗卷，不然丁俊必死无疑。 山河点头，怪族善用这古怪诡异的伎俩，当年我们大军也曾吃过他们的不少亏，所以才迟迟不能攻下鬼族，倘若当年我们有那部曼陀罗卷便好了，弟兄们也不用吃这么多亏，中毒惨死无救。 爹，究竟你与几位叔婆和鬼族有何过节？ 躺在床上的丁俊听着吴老述说起当年与鬼族的那段恩怨，感到越发好奇，便忍不住问他们。地烈坐在桌前抬头叹了口气，然后才缓缓地说， 丁俊，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，当年爹和你另外四位叔伯乃是云皇帝国的五位长老，云皇帝国自从拥有神剑的帮助之后，国家就越来越强大起来，后来我们吴老连同天龙使者奉命前去歼灭鬼族，带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赶去了鬼族之地。那鬼族虽然人少，但他们有着千年的毒术，于是大军迟迟不能攻破鬼族，一直持续战斗了许久。而就在这时，云皇帝国突然传来变故，倘若不是如此，当年鬼族早就被我们给歼灭了。 或许这一切都是天意，天意难违啊。听到这，孝子也兴奋起来，似乎是在听前辈们说故事似的，雀跃的如同一只欢快的鸟儿。虽然他一早就听完师父说过关于云皇帝国的事，不过因为师父担心他会说漏了秘密，所以并没有过多的透露给他。如今云皇五老为了云皇剑而重出江湖，已经再无顾虑，他便可以痛痛快快地问他们关于云皇帝国的传奇故事。那么当年云皇帝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？为什么会突然命令叔伯们赶回去救援？见小子问，五人突然沉默不语，只觉气氛凝重。最后大长老风云才摇摇头，缓缓地说起： 哎，一切都是造孽呀，天数难逃啊。话说那云皇帝国从北海一只小族慢慢崛起，成了独霸一方的大国，正所谓树大招风啊。有一天一支商队从外面进入了云皇帝国，并向帝王爷进贡了一批药材，而当时云皇帝国上下正在闹瘟疫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几乎让国家遭遇灭顶之灾。怎奈突遇及时雨，商队进贡的药材正是能治愈瘟疫的良药啊。当时举国上下一片同欢，都以为是上天派来救星救了云皇，于是云皇人民也十分感谢这支商队，帝王爷也下令热情款待商队，并留他们在云皇小住了一段时日。说到这儿，风吟突然用力地握住手掌，摇头叹息起来。那后来怎么样了呢？躺在床上的丁俊也十分好奇，被他们的故事给深深吸引住，忍不住连忙问道。嘴成一滩的惊雷忽然抱住酒坛子从桌上跳了起来，大叫：那是不祥日兆啊，红颜祸水，红颜祸水呀。说完又有气无力地倒在桌上，继续呼呼大睡起来。风云摇摇头才说： 是啊，这一切的一切皆因一个女人而起。我还记得当年那个女人叫云幻，真是国色天香，倾国倾城啊，美得令人心颤的女子。而帝王爷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被她深深吸引住了，当时我们也料不到这样一个女人会害了整个云皇帝国呀。 听得入迷处，孝子和丁俊都不约而同的几乎异口同声地问：那到底云幻对云皇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会说他害了整个云皇？ 原来这支商队不是一支普通的商队，是由中原七州的武林人士乔装而成的商队，他们一开始就觊觎云皇神剑而来，且早有准备，先派人暗中传播瘟疫，然后又假人假意的带着治瘟疫的药材进来，后来还派那个叫云欢的弟子勾引我们帝王，一步步一点点的让我们落入他们的圈套，而此时又正逢鬼族鬼王发动乱动，我们便被派去歼灭鬼族。谁又能想得到这一切都是他们精心策划好的局呢？ 听到这儿，地裂仿佛往事重现眼前，那厮杀场面历历在目，火海里血染红了天际，人们在拼命逃命，却都被大火给活活烧死。他一拳打在桌子上，然后咬牙切齿地说： 我 恨不得扒了那个女人的皮，是他把盐迷惑得迷迷糊糊的。后来强人的大军终于兵临敌下，云皇遭遇了数百年没有过的大劫难。他们在云皇帝国无强兵的情况下屠杀了整个国家的人，不仅如此还抢夺了我们的财宝。 那他们找到云皇剑了吗？ 小子几乎是屏住呼吸地问出。暴雨摇摇头， 没有，无情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，而他们最终都没能找到那把举世无双的神剑。后来据说神剑连同他的主人眼一起丧生火海，化为灰烬，烟消云散了。地裂点点头， 可我们古人都不相信，都不相信那样的神剑会抵不过一场大火。 风云叹了口气说， 可是火灭后我们依然没能找到云皇剑的踪影，我怀疑剑被人秘密带走了。于是我们五个便和天龙使者约定好了，混入中原武林，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找到那云皇剑，否则将再无面目回云荒取集那些死去的人民。后来我们隐姓埋名一直在寻觅这把神剑，不过它就如同那场大火一般销声灭迹了，江湖中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云荒剑的传闻。于是我们几人便约定好，等云皇剑重见天日的时候再重出江湖夺回云皇剑。 山河转动手里的念珠，淡淡地说， 命运轮回，一切皆因这柄神剑而起。现如今云皇的后人居然带着他重现江湖，这真是万般皆是命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情追星错过，从零开始起，糊涂一颗心，我要付出所有的感情，只要你肯说，温柔只为我，明白我在寻找什么。从零开始起，糊涂一颗心，会去研究所有的乌云，只要你肯说，永远陪伴我，因为有你一生快活。从零开始起，付出一颗心，我要付出所有的感情，只要你肯说，温柔只为我，明白我在寻找什么。